OK，cared about that 要连贯一点。OK， 好的啊 ，Jason。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Schedule 结尾的的别发，你舌头还弹了。Scheduled to appear， 这样 OK 就别发这个的。Scheduled to appear. 好 ，Tippy. Don't kid about that. Don't kid about that. 重音是 kid， OK， 然后不要把重音放在 that 上。That 呢，怎么样也不要往上飘 that， 不然就变成一个疑问句了。 嗯，银杏叶。 Good for you. Good 的这个的别发。 其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Okay, scheduled. 这个结尾这个 old 的音没有听到你的舌尖顶着上颚。 嗯。 Okay. 丫头。 Good for you. 孤的这个音不对。Okay, 是一个歌的音。别嘟嘴。 好，橘子花开。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To, 结尾别加儿化音。Okay, 不要说 tour. Okay, 是 to, 注意啊注意啊、这耳朵要进行分辨啊、嘟嘟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这个不错 OK something 的这一段呢喉音停顿有一点偏重了 OK 所以要继续练习练到它可以自然一点 没问题、啊呵呵没问题、Barr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再听一次 好快啊、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 is that 这两个 z 这个 z 的音没听见有点 is that就有点太快了 is that 稍微慢一点来然后 something 的这个喉音停顿呢稍微轻一点 OK 不要那么重 春暖花开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要连发中间顿了一下刚刚 is that 你这样说会非常累 OK 会别扭所以要连发 is that 好易水寒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some 这个 that 的 z 的音没有听见然后 something 的这个喉音停顿也没有听见可以、要继续练习 就燕同学聊天室当中举个手啊、漫天飞雪 Don't kid about that Dune 的这个开头的的嘴巴要张开大一点 OK Dune 不是 Dune 好 Lifelong learning Is that something you are making up Something 的这个 th 的音不能发 something OK 不是一个思的音然后再说呢这里应该练的是 somethingOK, 是一个喉音停顿。 哦，好，神奇猪猪。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不错，这个 many 你结尾的一的音，舌根要高一点。OK, 然后 are 的这个结尾的儿化音也要发出来。 哎，春。 Is that something you are making up? OK, 这个太顿了，一字一顿的，所以你要连贯的一口气从头说到尾。OK， 发音这方面还行，还不错。OK， 可是要练成它是连贯的一句话。 好 ，Bobo， Honey， that's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给丢了，没有听到 is， 就直接有来了一个 that， 好像，所以不能丢字。 好的，平静。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 is that 结尾的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that。OK, 舌尖要顶上颚。 好 ,Luc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的 z 没听见听到了 that, 可是没有听到 z, 就这两个音不可缺一 ,OK, 两个都得发 好 然后要连着过去 ,is that. 好的 ,Shirle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的 z 的音丢了后面的这个舌尖碰到上齿的音也得发。 HZH. Hone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 is that结尾的特的音省略是对的可是你不要咬上齿 OK、听到你咬上齿了后面 some 的丝就变成大舌头了变成 thumb Magon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OK、这个 is that 结尾的特好像没有省略然后 some、这个要继续练那个喉音停顿 OK 刚刚发的是 some、要 some、 对它有一个 some、 对 的音出来还不是 some 对 Judy Is that something you are making up? OK 不错 May 别发 me OK 你没有这个双元音了 May 还有谁 D1CH Is that something you are making up? 不错可是结尾的 making up 就有一点太快了 OK 这个节奏就不一致了所以别着急保持一致的节奏 OK 好的来听一下还有就是 Cathy 老师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some 说的不错，可是结尾又加了一个嗯了 some 嗯嗯 OK 就多了一个可是剩下的都说的不错、okay. 好的例子 Is that 发成了 ja 了是一个 z 的音舌尖碰上齿 OK 好再来看啊 Bony Is that something you're making up Is that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自然停。Is that some 这样不行 ？Is that some 白天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Are 要有一个滑动。你现在发的是 many 这个太顿了，太短了。这些元音呢都得发的饱满。OK, are scheduled. 嗯，好，我看看还有冬日里的阳光。 Don't kid about that. 我们的重音不是包 ,OK, 是 kid, don't kid about that, 然后 bow, 不要发包、嗯、,OK。 这些同学们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哈、嗯。每一次呢老师给你的纠正虽然还有些地方是相同的但是你继续练习会变得更好。 嗯、 很多呢我们这个在聊天室当中踊跃参与互动的一些新同学你比如说像 Morning Star 啊这些、 嗯、 既然都已经开始互动了不妨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现场的纠音了、 嗯 啊、让老师呢来听听你的语音啊给你做一些指导更快的进步。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肖恩怀特怀特滑雪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04年他的右膝受伤做了关节手术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却因为急于重新回到雪场而过早地开始了训练结果造成了膝盖多处骨头受伤他不得不再次休息了半年的时间苦尽甘来如今的怀特就算是没有这个奥运会冠军也是世界著名的运动员了甚至还有一部名为怀特相册的电影以他的生活为蓝本拍摄的他说在我刚刚参加比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够战胜我怀特回忆说这项运动非常的危险我的手腕脚踝都骨折过在雪场上我流过血受过伤但是我的家人一直支持我我想把这块金牌献给他们到了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幕时怀特已经成为单板滑雪知名运动员了拿遍了除奥运会冠军以外其他所有的世界冠军在都灵冬季奥运会单板滑雪第一回合比赛中怀特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天分表演了空中1080度翻转和其他高难动作在50分的满分中他得到了 46.8 分第二轮比赛开始前看到其他运动员的成绩怀特知道这枚奥运金牌已经归他所有了接下来的比赛中他尽情地展现了自己的技术奉献给观众精彩的表演20岁的他也成为单板滑冰项目新的奥运冠军2007年他又在世界极限运动会上夺得冠军成为第一位既在夏季又在冬季世界大赛上夺冠的单板运动员世界极限运动会上他总共夺得四个大半 U 型赛池冠军和五个障碍赛冠军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肖恩怀特卫冕成功 White quickly drew the eyes of many in the skateboard scene including professional skateboarder Tony Hawk Hawk befriended the 9-year-old WhiteAt a local skate park and mentored him, helping him turn pro in skateboarding at the age of 17. White has won many titles on his skateboard, including the overall title of Action Sports Tour Champion, and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compete in and win both the Summer and Winter X Games in two different sport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